处处开呀，心呀幸福来， 幸福来呀，幸福来呀，大地放光彩， 迎春花咱们大伙儿栽，切莫再言爱， 莫言爱呀，莫言爱呀，时光不等待， 迎春花咱们何必栽，夫妇情团圆， 张灯结彩喜洋洋，到处都是锣鼓喧天，正月里来是新年， 是新年， 家家门前贴春联， 贴春联， 恭贺声中新气象，鞭炮响彻半边天， 城里多热闹，郊外春光好， 我们一同去拜年，讨一个好预兆， 同学数不清。 咿呀嘿。 Yeah.